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前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好几起哈，这个因为醉酒引发的一些案件，那么同饮者以及呢提供这种饮酒服务的餐厅或者是娱乐场所是否要承担责任这样的问题。在今天和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这样的话题哈，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案子，陪酒女呢是醉死车内，女子的丈夫和歌厅被诉要承担责任。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陪酒女圆圆在一次陪酒过程当中醉的是不省人事，歌舞厅的经营者打电话让圆圆的老公把圆圆给接走，但是圆圆的老公并没有把圆圆带回家里，而是直接留在车内。第二天的时候发现圆圆已经死在车中，为此圆圆的父母将圆圆的老公周先生还有醉酒的歌舞厅告上法院，索赔90多万。这起案件呢，经过一审之后呢，法院认定被告有责任，判处双方各赔偿圆圆家属26万多元。后来呢，其中一个被告，也就是歌舞厅方面不服，提出上诉。那日前呢，这起案件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且作出判决。朋友们，我们在今天和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重点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件：陪酒女醉死车中，丈夫歌厅被诉担责。这起案件在一审过程当中呢，法院是查明了以下的事实：圆圆在盛达健身公司所经营的歌舞厅当中从事有偿陪侍服务。2014年的10月22号的晚上，圆圆在上班陪酒之前呢，已经饮过酒了，而且身体也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但是圆圆在陪酒的时候仍然不听劝阻，继续陪酒。到了10月23号的凌晨，圆圆已经喝的是酩酊大醉，当时啊已经出现了呕吐啊、晕厥呀、不省人事啊这样的症状。歌厅人员马上打电话通知圆圆的丈夫周先生前来接妻子。周先生啊，不久之后就开车来接自己的妻子。周先生说呢，当他看到妻子的时候，妻子已经是不省人事，叫他呀也没有什么反应了。后来呢，周先生就将圆圆开车带到他们所共同居住的小区的楼下，但周先生说呢，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独自将妻子带上楼，于是啊，居然让妻子一个人睡在车中，而自己呢，离开了车，回到家中的床上去睡觉。周先生离开车的时候，将驾驶座位置处的窗户留了一个缝啊，防止圆圆窒息。周先生这一觉就睡到了中午，等他醒了之后下楼来看妻子，发现妻子已经没有了气息。 后来赶紧拨打999急救电话，当时啊，急救医生所确定的死亡原因呢，就是乙醇中毒，而并不是因为缺氧而窒息死亡或者其他原因。这起案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过一审，最终呢做出了这样的判决。法院认为呢，圆圆作为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有认知。他在上班陪酒之前，已经因为饮酒出现身体不适，但是他还是不听劝阻，继续陪酒，导致自己因为酒精过量而乙醇中毒死亡。因此，圆圆自身存在过错，应该承担次要的责任。下面盛达健身公司发现圆圆醉酒之后，虽然说打电话通知圆圆的亲属，但是当时圆圆已经处于不省人事的状态，应该考虑到将圆圆送到医疗机构去诊治，而不是简单的让圆圆家属接走了事。而周先生作为圆圆的配偶，对自己的妻子负有扶助的义务，他呢没有及时将妻子送到医院救治，也没有尽到作为丈夫应该尽到的看护的职责，而是将妻子独自留在车中。因此，盛达健身公司和周先生应该对圆圆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朝阳区人民法院经过责任的划分，圆圆自身要承担 40% 的责任，另外 60% 的责任由盛达健身公司和丈夫周先生各承担一半。这起案件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呢，盛达健身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上诉到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不久之前，这起案件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 现在开庭，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北京盛达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田中原饭店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白玉平等等。 这种陪酒女又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行业？盛达健身公司又是从何处招来了甜甜这样的陪酒女呢？盛达健身公司的代理人在回答法官提问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来源这个都是正常的这个应聘啊，一直是按照这个行业管理的规定，这个人员流动非常大，一般来说这个几个月半年的是正常的。 签劳动合同吗？ 不签劳动合同。 不签劳动合同，就他来了到你这儿说我在这儿陪酒， 是公安局的规定，应当是每个从业人员都有一张 IC 卡，每一个营业场所如果说这个有类似的这个陪酒人员来上班的话，那在上班和下班的时候都得刷一次 IC 卡 啊。 对，没有一个固定的，按照惯例吧，就每一个歌厅都有一部分人固定的驻扎在某一个歌厅。 盛达健身公司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说，甜甜并不属于他们单位的职工，只是临时来一两次。甜甜来的时候也并没有在盛达健身公司所经营的歌舞厅进行登记。 我们是一种开放的服务性的这个单位，他怎么来的没有经过或者说没有到我们这个登记服务处进行登记。 他当天去你那儿 没有 登记？ 没有登记。 关于这个登记的情况，你向法庭提交证据了吗？ 没有证据啊。 没有证据。那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登记是怎么一个登记法？ 就是刷卡，他这个刷卡记录连在这个公安网上。 这个证据向法庭提交了吗？就是说 没有提交，我们这个 刷卡的人员并没有李圆圆这个人。 这个没有办法，我们的自己是没有 提交不了证据， 提交不了证据。是，他就是说白了，他原来是别的歌厅的人员，因为他的歌厅的这个服务员，他互相之间也会有联系。他到我们那去之后，应该是当天去了，之前我们跟他并不熟悉。 而且盛达健身公司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说，圆圆进入歌厅陪酒，他们是事后才知道的。 你知道他是以陪酒人员的身份进入歌厅吗？这个事儿知道就知道还是不知道？我是说你 是这是事后才知道。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作为一个陪酒服务人员， 应当按照规定进入我们这个公司向这个客人提供服务的时候，应当首先登记刷卡，然后才可以工作。 这位代理人还说，圆圆当天来到歌舞厅的时候已经喝了不少了， 因为他当天去的时候就已经喝多了，他怎么去的，然后这个已经没有到我们那去登记，或者是说之前也没在我们那待过，偶尔的去待过一次两次，我们也没有这个赶他走，这种很正常的情况。 一般情况之下，看到客人或者说是陪酒的人呢喝多了以后，歌厅通常都会采取怎样的应对的措施呢？ 盛达健身公司的代理人在法庭上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这种歌厅喝酒喝醉的非常多，而且很常见。一种是有互相朋友，就是有住一块的嘛，有的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共同一块来的人接走，我们负责给送走。如果说没有人那个什么这个接待的话，等他酒醒了他自己走，这样。 按照盛达健身公司的代理人说，歌舞厅通常情况之下经营时间只到12点，而令人奇怪的是，周先生是直到凌晨2点才接到歌舞厅打来的电话。那么中间这两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正常经营到12点。 那这个就是本案这个从现有的这个事实情况来看，是1点半的时候这个周小成接到电话的。 他是应当是在10点左右到的歌厅，就是这个连人，歌厅已经喝多了。已经喝多了，然后这个他们这个有别的女孩就劝他就别喝了，他说他没事儿，又喝了2到3瓶啤酒，就是那个按照这个证人证言的里边说的，就当时这个证人在刑警队做的笔录，然后喝完之后他就觉得不舒服，回去睡觉一直到下班之后仍然在睡，在那个这个休息室是就是这个从事这个工作人员专门待的地儿。 说到这儿啊，问题又来了。既然这位代理人口口声声说圆圆并不是歌舞厅固定的陪酒人员，那么他又是如何去的固定的陪酒人员休息的休息室去睡觉的呢？这位代理人在法庭上又做出了如下的一番解释。 那进入这个场所应当是就刚像刚才说的，一个是这个消费的顾客，一个是这个他们这个陪酒人员，那么陪酒人员他互相之间有的是认识的，如果他们给私自带进去的话，我们这边也监控不了。 这个休息室谁进入休息室，全靠这个陪酒人员的行业自律是吗？ 不能说叫行业自律，他自己给带进去的，那这边我们也控制不了。 这位代理人在法庭上还说，当时那天呢，圆圆来到歌舞厅的时候已经喝了不少酒，也的确有圆圆的朋友劝过他哈，你不要再喝了，不过那一天圆圆依然是执意继续喝酒。 他首先来的时候是已经喝过了，在别的场喝完了来的，这是一个。来了之后他就说跟别的女孩一块到了这个所谓的包间吧，就说在这个休息室，如果上班的时候就得点台，别的女孩让他别去了，已经喝的差不多了，你别再喝了。可是他不听劝阻，然后依然去到了进入包间，就是包间有人跟他这个跟他关系不错的那个女孩叫什么，我一会儿可以看那个卷里面的记载。据他所说，又喝了2瓶，按照他正常情况，他说他自己没事儿，很清醒。 按照盛达健身公司代理人的说法，像圆圆这样的陪酒女呢，公司是不发工资的，同时也没有任何提成，他们的所有收入都来自于小费。 不交费， 我们也不发工资， 也不发工资，他就是来这儿服务，然后服务完了就走，没有任何你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这个。 没有，这是按照公安局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流动人口。 流动人员。 嗯，好，那他的工资，那他的收入是什么呢？ 小费。 就是那个顾客给的小费。 顾客给的小费。 你们这卖酒这个陪侍人员有提成吗？ 没有。 当天的营业时间结束了以后呢，有人发现呢，圆圆呢是在休息室当中已经睡的是不省人事，明显处于醉酒状态，于是呢赶紧给圆圆的老公呢拨打了电话。盛达健身公司代理人说，像这样出现醉酒的情况呢，作为歌舞厅几乎天天可以看到。他们也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很难去判断出普通的醉酒和酒精中毒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十二点过了，该清场关门了，对不对？各回各家，还发现这边这个李媛还趴在那睡觉，然后这问怎么回事，就说这个那另一个女孩就说她喝多了，这种情况在这个歌厅吧很常见的，喝多了赶紧怎么着拉回家，喝醉酒之后表现都是一样的。我不可能说判断哪个是这个醉到什么程度必须送医院的情况，可能正常一个成年人来说都会有这个喝醉酒的经历，睡觉就没事了，这也是正常的。 说吧，就当时他还是活着的，是吗？ 那必须是活着的，如果出现问题呢，那直接折腾能给他接回家吗？一般来说，作为这个一个服务提供商的话，没有义务说酒喝多了之后我要给他送医院，这不符合常理。 在庭审过程当中，圆圆这一方的代理人呢，在法庭上就这个盛达健身公司代理人的说法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个方面呢，就是歌舞厅从零点钟开始就已经停止营业了，而歌厅经营者给圆圆的丈夫周先生打电话的时间是凌晨两点，那么这两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迟才给周先生打电话？第二个意见呢，就是既然休息室只有这个专门的歌厅的陪酒女才能够进去休息的话，那么圆圆进去休息是不是能够视同于圆圆此时正处于一个工作的状态呢？ 一审法庭调那个笔录里头有一个，就是在10月23日两点左右吧，他的一个给那个周校长打电话的时候，这个笔录上来说已经呕吐了，这个时间按照那个上诉人所说的，这已经延迟到很长时间那个就休息时间了吧。那么这么长时间，从12点到2点之间，这期间一直在那个你们的那个休息室躺着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啊。那么这个期间，你们一点就是义务也没尽到，没做到这个义务。另一方面，我再提第二个点，就是说，上诉人也提到这个问题了。进入到休息室的人员，只有工作人员才能进入到休息室。那么现在李媛媛进入到了这个休息室了，而且在那一直休息到你们都下班之后了，甚至达到下班之后的2个小时之后了，还在那躺着。那么这个李媛媛作为是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呢？就是说在这期间是不是工作人员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在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呢，盛达健身公司的代理人一直坚持认为，死者圆圆和他们之间所形成的就是一种顾客和提供服务者的这样的关系，而并不是一种劳动或者说是雇佣关系。 李圆圆他到歌厅喝酒并没有形成雇佣关系，因为行业的一个特殊性，我们认为酒店歌厅来从事这个陪侍服务，而且是串场过来的，并不满足咱们国家法律关于这个雇佣关系的这么一个规定，认定不了雇佣关系。所谓的上班，那么如果是上班的话，从正常的这个词汇理解来讲，应当是有职务才有上班这一说。被上诉人一开始主张是顾客，自己主张的是顾客，后来变成了上班，上诉人更认为是一种顾客的关系，而不是这个员工的关系。 但是圆圆父母这一方的代理人则坚持认为，圆圆和盛达健身公司所存在的应该是劳动关系或者说是雇佣关系，并不是这种服务与被服务的顾客和提供服务的经营者之间的关系。 根据公安机关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人证言，相关司法机关出具的鉴定证据及一审法院庭审期间查明的事实，认定李媛媛在上诉人北京盛达健身服务有限公司营业场所从事有偿陪酒工作。从我们向一审法庭提供的一些信息和证人证言，也可以确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的关系。李媛媛不仅仅是顾客，是消费者。李媛媛在上诉人处工作，从事有偿陪酒，那么李媛媛提供的服务、消费的酒水也是上诉人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李媛媛提供这个服务，咱们说劳务吧，提供的劳务直接的受益者为上诉人，就是上诉人和李媛媛之间存在着控制、支配和从属的关系。以上的证据和关联关系均可以证明上诉人和李媛媛之间存在着雇佣关系，即上诉人北京盛达健身服务有限公司是李媛媛的雇主，这完全符合利益与风险一致的原则。 盛达健身公司代理人坚持认为，盛达健身公司所经营的歌舞厅和死者媛媛之间就是顾客和提供服务者的关系。 就是死者李媛媛是从其他歌厅到这个上诉人处串场陪酒，上诉人 从这个行业管理的惯例来说不会去拒绝，从法律关系上讲应当视其为顾客，而医生判决当中只仅仅以上班一类的模糊词语带过，我们认为事实没有查清楚。 从歌舞厅发现圆圆酒醉不省人事，到歌舞厅给圆圆的丈夫打电话，整个这一段时间所做的行为来看，歌舞厅认为他们是没有过错的，也不应该为此而承担任何责任。 按照这个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和这个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首先有过错或者违反了法定的义务，才能构成侵权或者这个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判决当中称，建达健身公司发现李圆圆酒醉后，虽然打电话通知其亲属，但当时李圆圆已经不省人事的状态，应考虑到将李圆圆送至医疗机构诊治，而不是简单的让其家属接走了事。上文认为不但没有法律依据，而且违背了基本的逻辑。如果说作为一个提供服务的商人主体发现了顾客醉酒的情况，正常来说如果没有不能联系到其家属，从常理来说也不会说有义务将他送医院，最常见的办法应当是拨打110通知警察，在能够联系到其家属的情况下通知其家属接走，就是这处置行为上诉人根本不可能存在过错。 与此针锋相对的是，圆圆的父母的代理人认为歌舞厅的行为存在重大的过错。 上诉人对李圆圆的人身死亡事故的发生存在着重大的过失，根据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只有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才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也同时根据国务院制定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娱乐场所的工作时间最晚到次日凌晨，而李圆圆的丈夫周孝成大约是在凌晨3:00来到上诉人处接走李圆圆的，可以认定李圆圆是在工作时间内也是因为工作原因所致的严重醉酒，在已处于呕吐不省人事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状态下，上诉人未尽到安全保障的看护及护送到医疗机构救治醒酒等相关义务，只履行了通知家属其不作为地放弃了更重要的作为上诉人的一种责任，因此上诉人不作为的行为与李圆圆的死亡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应承担民事责任。 盛达健身公司认为，法律上所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从经营者的角度来看，在整个事件当中，他们已经充分尽到。 李元的死亡原因是酒精中毒死亡，不同的人不同的时候，醉酒之后对这个身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上诉人也没有办法判断死者李元元醉酒到什么程度，是否危及到生命，是否需要送到医院。而上诉人及时通知李圆圆的丈夫，安全将其送至其丈夫车上，由其丈夫接走。法律规定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或者说相关先行行为导致的相关义务，到此就应当结束。那么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更没有将李圆圆置于一个危险的状态。基于常识，由其亲属照顾，上诉人更放心。 盛达健身公司在二审的庭审过程当中请求法院驳回一审的原告，也就是二审的被上诉人，也就是圆圆的父母的全部诉讼请求。 那么上诉人不存在过错，和这个损害结果之间也不存在这个有因果关系的原因力行为，因此说这个我们上诉人对一审判决结果是不服的，请求中院撤销一审判决的，依法查明事实，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及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还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辞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